唔系咁， 所以今次佢点解计咁耐条数系永远计唔掂嘅就系、是、睇到胡须仔搞成咁，OK 喎，嗱佢又唔真系问心，佢唔想撑佢。你唔好俾即系集握手，即系嗰度系即系掩盖咗。喂，但系有咁嘅民意，咁嘅铺嘅结果嘅时候，佢输小圈子，呢、這个就 系 小圈子最大嘅方法。 系系系， 所以你一定要利用呢个共国。嗱，就算你想同共产党斗都好，你话俾佢听，你呢个小圈子选举系完全失民心嘅。咁你就有下一阶段嘅斗争嘅策略啦，就话俾佢啲千二人不代表我咯，不代表香港人咯。喂，三届个铺同小圈子系一模一样噶，你唔好话以为佢唔考虑啊。 其实系、哦， 佢有考虑民意噶，大哥。 吻合噶，咁变咗佢就话：喂，最高民望已经做到特首啦，你仲求啲咩啫？系咪先？咁 喂，你美国选举都系咁啫嘛，你成亿人去投票，大佬我嗰票基本上微不足道噶啦，咁你又去投，咁我去投，其实系反映嗰个铺嘅结果噶，大佬某程度 即系所以而家中央或者习近平最高明嘅策略咧，其实就系留一线俾阿曾俊华，都系俾佢 run， 但系咧就是、其实讲真，而家所做嘅嘢，佢放叶柳出嚟。放林郑出嚟， 夹佢、 就是、考验你啦！你喺最 critical、最生死攸关嘅关头，你会唔会向呢个民主派乞怜啊？ 咪同埋咧，佢嘅政纲里边反映到咧，要处理中港矛盾嘅问题，其实唔容易。你点可以有 peace 老共，有 peace 香港人？嗱、胡官嗰啲好明显系全部执晒埋去香港人嗰边啦，系、嘛？老实讲，佢啲政纲 OK 噶。啊！唔好计嗰啲未计，即系税收啊，未计财政嗰啲开支嗰啲问题，全部 O K 嘅佢一啲大部分，即系未打条数咋，因为佢冇话 Canton 帮佢计啫，大佬。喂，但系你如果曾俊华你真系想做王者嘅话，你要计啊呢条数，你跟胡官又死，你跟林郑同埋呢一个嘅叶柳条路线。跟住你嗰啲铺就输噶啦，你攞到阿爷祝福就托咩？阿爷其实最后都会望住嗰三个因素里边，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你攞唔攞到市民嘅支持。行政管理冇问题噶啦，叶柳同佢都冇问题噶，林郑都冇问题噶。爱国爱党问题就系佢梗系差少少啦，一定差少少嘅大佬。嗰啲友冇闹错佢嘅，喺港独嘅问题上面有冇出嚟讲嘢？大佬你绕个圈嚟讲嘅呢条友，讲翻自己咩母校啊，为自己校队打气啊嗰啲咁嘅嘢嚟讲嘅，呢啲啱我哋香港人听嘅嘢嚟噶。 佢系会 spin 嗰、那个佢会导正本土，即系佢承认本土系正路嘅，系有本土呢样嘢嘅。吓、啊，我记得佢讲过呢啲说话。 我梗系知佢讲咩啦，因为我同佢同一间学校咁啊，讲紧捧下自己校。 系，咁啊，梗系想自己咩噶啦。 我都即系感觉到好 pleasant 噶，个 feeling。咁但系问题你我 pleasant 有叫用，我哋都系好本土噶嘛，我哋系香港仔嚟噶嘛，梗系觉得你过瘾啦。但系阿爷点睇咧？我真系唔知道。我亦都估佢系唔中意咁样，佢系中意梁振英 six style 啊，系咁搭落你嗰度。 系 一处理港独嘅问题上面，处理国家分裂嘅问题上面，面对美国佬嘅问题上面，喂，嗰啲系零左勿右噶嘛？喂，共产党嘅思维，你呢个共产党嘅谂法嚟噶。所以你而家话佢赢，你又系死嘅；你话捧佢又死嘅。不过我只系敬戒一样嘢啫，千祈唔好谂住自己嘅票冇用，你咪将佢抌落海。 唔好投白票。 第二，就算你出人都好，讲下政纲都好，屌你唔好投翻俾自己啊，大哥。你千祈唔好投翻俾自己阵营嘅，大佬你得三百飞咋？ 咁啊真系输眼。 你唔系六百啊？ 系左右唔到大哥。唔系我 你六百唔同。 系。 你梗系投翻俾自己，大哥，我哋自己赢啊，大哥。系嘛？我最惊你连最高工资又冇呢、这个。退休保障冇咋，屌都得。 唔系，我觉得真系你要将成个选特首选举定位为一个反倒退嘅一个战争先啦，系嘛？即系你其他嗰啲嘢就之后再讲啦。你都唔可以即系 expect 佢系可以应承到你撤回八三一，佢亦都冇咁嘅权力。 我系佢，系咪讲啦？得明白。我觉得香港系要政治上面嘅发展系要继续进步，我一定会努力反映下，反唔反映得到？佢都決定唔到啦，唔通你揀個啊？